想当初何必相逢，念着梦梦，雨着梦梦，心思念宁可相逢，烟有梦梦，雨有梦梦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，魂也相从，梦也相从，叹世间情为何物，生也相从，死也相从。相从，梦也相从，叹世间情为何物，生也相从，死也相从，从此后天崩地裂，恩怨相从，怨也相从，生也相从，死也相从。 熟悉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

人落床，听朝要考试，今晚死记住看堂，清明看到天光，但床前没叮当，怎样一目十行，每回忆快高长大吧，不管书本外永不曾解说，说什么是彷徨，如何有火星降，将唱好歌词，在山顶去看，看什么是情人，为谁会火烫？ 雪霁天晴朗，马尾处处香。 望见他在偷笑，无端心跳跳，后跳跳，前跳跳，乱跳跳，日飘飘，随着歌声，钟声在呼叫，心情没法知晓，红彩恋爱了。前跳跳，乱跳跳，坏飘飘，哈哈哈！花醉的平庸人，伴我数声千语，红彩恋爱了。 非常好听，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，来自周华健的《皇后大道》，东上的彩虹妹妹，有一点点无厘头的歌曲，因为算是一个改编和串烧吧。但是呢，在这样的节日气氛当中，听到这样的歌曲，应该还是觉得心情会很好。下面这首歌是一位叫做北漂的朋友，也就是刚刚这位告诉我韩红唱的那首歌的朋友啊，他说已经找到了，叫做《梨花又开放》，可以点这首歌吗？当然可以啦，既然你找到了，我就放给你听吧。这首歌来送给北漂。 忘不了故乡，年年梨花放，染白了山岗，我的小村庄。妈妈坐在梨树下，纺车喔喔声，我爬上梨树枝，闻那梨花香。摇摇洁白的树枝，花雨满天飞扬，落在妈妈头上，飘在纺车上，给我幸福的故乡，永生难忘。哦，永生永世，我不能。 重返了故乡，梨花又开放，找到了我的梦，我已强中长，小村一切都一样，树下空荡荡，开满梨花的树下，纺车不再响，洁白的树枝，花雨满天飞扬，让滚滚泪水留在树下，给我和雪肉的故乡永生难忘。哦，永生永世我不能。 去这两年当中的生活，正寻找 想再有